别怪我，偏听贾兰之词，你不细问刘素，二不查访乡里，这三不言素语诸之事，一致酿成这千古奇冤，怎不叫人痛心疾首 心流血，眼流泪，要问 如今我已走投无路，今夜就是我的死期，这公堂，这公就是我的死地。 我要到离离庙前去请罪。 老爷， 将我上绑。将我若不绑，我燕天明与你们跪下了。

夫人，我良心过重吗？你怪罪为夫吗？ 官人，为官清正，知法严明，为情为情不坏。 是因年老，先亲为我我是牢记在心，实难忘怀。只怪我终日置之忙于公务，而淡漠了夫妻之情，才使先妻遭受牢狱之苦。 岳父大人，闻得。